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啊，上个礼拜拉布拉到咁样咁样样，今日。都唔拉， 唔 算拉布系嘛，都可定性甚高啊系嘛。 我惊俾人屌 吓，咁、啊、都唔。 喂，而家啲嘢好捻，好捻好 要求好高啊！ 要求好捻高，你收咗钱之后， 喂，屌我哋叫捐款，我哋冇收钱。 唔系有一捻样，佢俾捻咗就佢叫咩？但系屌嗰啲咧，系啲唔俾嗰啲嘅 点啊？ 你要知道，俾嗰啲咧，即系佢肯俾一蚊你又好，俾十蚊你又好，咁、咧捐俾你嗰啲咧，咁佢会好宽容你嘅。 嗯， 唉、哎，你偶然做一集閪少少、差少少咧，佢都乐意再再俾你，唔会出声嘅。 嗯， 喂、哎，呢轮差咗，牛哥咁样嗰啲咧，通常系一蚊唔会俾嘅。佢咧唔等就会俾，好咧就高要求嘅、即系会仲会叫埋你。喂，呢轮即系以前嘅事啊。喂，你唔好再搵阿的做啦，赶下。哎呀，唔好话啦，边个做啦？赶客，我屌你都黐线！佢系连我自己 即系 邀请嘅人 自主都冇埋啊！又系 都自主性都冇晒嘅。牛哥，你不如讲呢啲啦咁样。我屌你，喂，唔系噶嘛？但系我唔好明，即系佢 香港人嘅习性咁啊 ，free rider 咁啊叫做。 啊、但系佢仲 即系搭顺风车，仲要多高啲格咁样。 多高啲格就好温度，好但系。但佢肯俾錢嗰啲咧，反而話做得閪嗰啲，佢唔出聲嘅啊，好坦白， 真係默默支持啊！俾完錢又唔會講嘢。 網友要知道咧，做一集節目咧，有時咧你睇下我自己嘅狀態，阿碌你自己都要睇你自己狀態， 我唔使點狀態 喎，唔係咁唔關事啦，唔關事 嘅，下巴舒服好多。 就算你點樣都睇，有一個好嗱，好簡單啫噃。有一次，大家唱完 K， 第二朝諗住錄音嘅。但饮咁样多酒，你话唔录，我话唔该晒啦，冇状态点录啫，讲真，即系肯定会好啦，系，咁当然啦，有时唔好似咁样，特登租一间房，好似今日咁，租一间房，咁都要睇你自己嗰日嗰啲咩环境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如果我好状态嗰日咧，你睇我 Facebook 就知噶啦，即系我 Facebook 写嗰啲嘢咧，特别啲嘅， 爆啲 嘅，爆啲嘅。咁嗰排咧，嗰輪咧，我就好狀態啦， 好有火、 啊。係啦，但係如果譬如嗰幾日即係轉貼下啲嘢啊 ，comment 兩句嗰啲咧， 辛苦啊！ 啊，咁嗰日嗰個狀態差啲嘅。咁其實我係會知道咧，我係可能我一租一日嘅話，如果我譬如嗰日會拉布嘅，嗰集會差少少嘅。但如果譬如嗰日唔使拉布直講嘅，咁嗰集會正常好多嘅。其實我自己知嘅，即係嗰集做得好唔好咧，我做緊節目已經知㗎啦。其實即係我 話都唔差啫嘛，上一集。 我會覺得差少少，因為嗰種節奏啊、氣氛啊咁樣咧，都即係而且我撐開咗啊，有啲嘢撐開咗，一撐開咗咧。 咁我專登拆開喎，我發覺即係咁樣做節目係幾舒服㗎喎，即係當傾偈咁啫嘛，都唔係一定要，即係雖然我哋個主題係呢個，咁但係你講得多都厭啊，大佬。 唔係啊，最 當傾下閒偈咁。 最難係乜嘢咧？ 都得意。 最難呢樣咧，其實我自己都掌握唔到啊！唔好話阿碌你，翻唔到轉頭啊。 係 啊，越拆開就越撚遠。 唔係咁，我哋即係我哋唔係有好迫切性要翻轉頭咁講開咪講埋啫嘛。咁但係始終我哋都會得翻到去㗎。 係，但係我哋差得好撚遠，再翻轉頭嗰種。 咁你差開， 我覺得幾突兀嘅，我覺得幾突兀。 分鐘 OK 嘅。 啊，咁佢當然啦，一即係有啲我又係唔中意聽嗰啲嘢咁。係先？咁我會覺得係咁噶嘛。 咁當然你撐開要即係盡量保持個趣， 而且又好撚契弟咧， 唔好亂鳩噏啦。 個契弟個方法就話卡拉 O。咩量販式卡拉斜機？哇！我成晚諗住就點樣玩呢個量販式卡拉斜機又唔家仔，你成晚冇講。你係咪 真 係啦啦啦啦？ 我真 係你 會 覺得屌你老母搞撚做嘢，你唔對題嘅你嗱。我喺上個禮拜嗰集嘅，一定係量販式卡拉斜機嘅。但啲網友仲要睇，我哋都好撚失望啊！ 唔係啊，咁都講咗話，結果都介紹咗啊，都有講到周圍環境啊， 因為 啊， 逢係你咁樣咧，好似呢一集咁。 講未講到女咁就真係未 講到女 嘅， 講到女咧，咁我點都要講翻 少少之前講嘅嘢咁啊，所以屌你成成嗰集唔使使聽， 即係前文提要咁啫嘛。 啊，所以成嗰集你其實唔使點使聽。 前文提要又講咗五分鐘去咯，幾好。 咁我噏五分鐘。話說啊，死啊！屌你老，你真係俾人屌啊！屌呢啲話說。 唔係話說去到呢個古代九十年代嘅酒吧， 即係 街鋪頭式。 我即係點樣講咧？我應該由邊度開始講咧？我一人由阿張強接我哋。 嗯。 喺牛肉店接我哋去 揸佢架奥迪 啊，个奥迪 啊，坐架奥迪， 家阵揸 奥迪嚟接我哋 啊！我又我嗱谂下睇个话， 去酒吧街 包少少张强啲嘢俾大家听下，系先嗱，听闻嘅咋？ 嗯嗯， 张强晚晚饮酒系人知啦。 嗯， 咁每次佢揸佢个奥迪， 嗯， 翻工揸个奥迪放工 啊。 嗱，佢每次都經過 長安沙井， 係啦，長安沙井， 半個鐘頭，半個鐘頭車程啦。 咁樣行法咧，佢行咗咁十冇 十 年 廿年啦， 冇十年廿年啦。 唔係東未搬過嚟嗰陣去開始 揸法咯。未嗰時候都未有呢啲喎。咁我大概可能起碼都四五年啦，起碼四五年啦。喺四五年裏邊，佢係一單就嗱，佢你知佢每晚都飲噶啦，佢唔飲唔得噶啦，佢一單酒駕都未遇過。是不是覺得很神奇呢？喂，大佬，你話你偶然中一次半次，阿碌你都試過一次啦，你牛你都好啦，偶然咋嘛，係咪先？你都試過一次被人捉酒駕嘛，酒駕啫，唔係醉駕， 唔係醉駕，酒駕 唔 知 啫。咁你阿張強，我哋晚晚喎，佢都冇事嘅，係咪先？咁我就聽過啫，聽過佢一條佢啲 流傳聞啦， 傳聞啦，就話咧阿張強咧就識啲人嘅。 嗯， 咁佢嗰个 Audi 系唔系一尺嘅？ 哦，即系埋到去入到见到， 咦？诶，张强， 强 Audi 喎， 得， 屌你老母走你！我呢个咁捻样嘅，啊，咁系唔系咧？我会一阵间会有个答案俾你哋嘅 ，OK？ 因为兜口兜面就问佢啦嘛，嗰日佢记得，兜口兜面就问佢啦嘛，啊，咁你谂下，阿张强都证明佢吃得几开啦。如果呢个故事系真嘅，呢個流傳， 唔係咁當假嘅，我都可以解釋到嘅。 點解咧？ 咁佢放工，佢都起碼都三四點、四五點嗰啲時間，啲交警都收曬隊啦。 屌你啦！你真係冇撚睇過今日最新聞啊！嗰啲凌晨五點車車㗎， 凌晨五點 四五點車車㗎，尤其星期五。 嗰啲就 check， 嗰啲就 check， 凌晨四五點嗰啲係 check 嗰啲貨車超重。即係一般啲貨車咧，日頭超重唔夠膽行，即係有啲禁路唔行得嗰啲，咁佢就偷偷啲夜晚行。咁夜晚 check 就通常 check 嗰啲嘅，又唔係 check 酒駕嘅。 唔撚你啦，總之幾危啊，其實 OK 嚇，我唔好諗啦。因為我會講一個詳盡啲嗰個，即係張強乜嘢 callie OK。 嗯。 咁當然佢揾多下錢啦。 嗯。 聽講有啲消息嚟㗎啦。佢有四套房。 嗯。 四套房喎、 哦。即係一套自住，三套收租咁樣。 可能。一套自住有幾套俾啲 小三、小四、小五 嗰啲，你知啦嚇啊咁上下啦，或者俾啲屋企人啊咁樣住啦咁樣啊，咁咪係唔係我唔知啊？呢啲自己問佢啦，因為你問佢有係咪有四套房咧？阿張強唔會答你嘅，我問佢都唔會答嘅，我真係問過嘅咧，聽講你好撚有好撚多樓喎，我屌你兩飲酒啊，咁咪散咗嚟 ，OK， 好啦，咁我呢度講翻啦。喺牛肉店，我哋上咗阿張強嘅 Audi 之後咧，咁阿張強就車我哋去酒吧街啦。咁沿途啊，我哋梗係同佢傾下偈啦。第一時間傾嘅係傾乜嘢咧？梗係傾下，喂，咁撚嚴，我收過風債啊，集大大會嚟南巡啊嘛。咁我就問阿張強係咪啦？張強嘅風債係咪啦？張強都話係 集大大嚟。 嚟，佢就過幾日就嚟啦。佢話，過幾日啊？但過到而家都。 系咯，所以就系话我上集嗰个讲法咯，就系佢根本都唔会宣布，佢未到之前佢都唔会同你讲。 可能嚟咗都唔你嚟咗走咗你都唔知。 系啊，可能走，可能临走先讲。佢上次有一次喺 好多嘢都系噶。其实呢啲咁嘅嘢咧，官方嚟咗，咁咪影几张相咯吓，跟住摆喺新华社发布咯，咁啊其实唔出奇嘅。但系讲真，如果系有嘅话，其实应该。某程度已經收到少少風㗎啦，因為嚟咗應該可能有啲人知道，就係冇人真係冇人知道。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個傳聞啦。阿習大呢係唔係而家嚟，係年底嚟。 哇，咁使唔使依家？ 喂，大佬，而家年系啦系啦，你明嗰、那个嗰、那个讲法话，年底嚟，使唔使而家？ 咪系咯，你真系完全要杜绝噶咯。你如果 我话咧，今日九月几号啊？四号系咪啊？ 二号啫。 今日几号 啊？出街四号。 出街四号。 系咪出街？唔系十几号。 十几号。啊，今日啦，今日系二号，今日九月二号，完全系冇收过习大大嚟嘅，嚟嘅呢个风。 嗯。 但某程度。你話嚴唔嚴咧？我今日就知啦，我今晚就會知噶啦、 嗯。 因為咧，其實咧，佢係嚴打到咧係咩？其實國內咩為之嚴打咧？我哋香港人嗰種諗法咧，即係我哋聽眾嗰種諗法咧，或者啲新嘅網友或者唔係好熟悉出嚟玩嗰啲，佢覺得捉嫖妓就係嚴打，其實唔係啊。 骨長又係嚴打 係嘛？唔、你都講錯。 嗯嗯。 其實嚴打係一個好大規模，可能捉黑衣。 整頓啊，乜都捉啊。 冇。 城管又喐。 係啦，城管又會捉下啲夜晚嘅宵夜啊，嗰啲擺台台底凳擺出嚟，又係 單車賣嘢嗰啲啊。 係啊，你黑衣又係嚴打，咩翻版碟又係而家冇乜翻版碟賣啦。啊！乜柒都系嚴打噶，講、真， 咁就包括埋你射 K 同埋揼骨咁解啫。 冇錯啦，所以 過馬路都可以嚴打嘅。 係啦，所以我哋話嚴打咧，唔係淨係 掃黃， 掃黃，即係有冇有一個係嚴打掃黃？嗱、呢個諗法係錯曬嘅， 整頓使用啦。 係啦，係整頓洗太平地，洗太平地咧就唔淨止係一樣，係全規模嘅，係全天候嘅，可能整頓埋嗰啲防火啊，整頓下啲加工食品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嚴打嚟嘅。 嗯 ，OK， 係一次過做好撚折騰嘅話聲咧。 嗯， 所以我冇知，今日我又就係問啦。咁啊，即係證明一樣嘢，張渠頭啲風佢都收到，咁我哋又收到啦。但係有時啲風亦都係錯咗，因為我都習大佬好似冇嚟過咁樣咧。啊，咁就算啦。 定係就都唔知話唔定係咪先？ 係咯，可能唔清楚啦，因為你知我哋就唔係直通天庭噶嘛，我哋根據。有限嘅資料做啲有限嘅嘢嘅啫嘛 ，OK， 好，咁跟住都係傾下呢啲咁嘅閒偈啦，咁跟住就差唔多到嗰間酒吧街啦，咁啊新加坡嗰位網友咧就買張腳，喂有冇洗衣機玩啊？咁你知㗎啦，你其他你網友知唔知咩叫洗衣機先？ 應該聽得落去都知㗎啦， 即係洗衣嗱、你洗衣機咧你就留意下祖輪。啊！而家呢個時候嘅早輪啦，科大 ，OK 嗰班迎新營，咁玩嗰個遊戲就類似洗衣機啦。咁嗰、那個學長啦，就坐喺度，咁放個枕，放咗個波，咁啊叫學妹就坐爆咗個波，係啦。咁呢個真係一個洗衣機嘅過程。當然啦，我哋玩法咧就唔同，有少少唔同嘅。其實都係一樣嘅啫，係輪住嚟。即係呢個學妹就坐呢、這個 好似音樂椅咁樣。 係啦，音樂椅啦，輪住好似洗衣機咁啦，轉圈啊！我坐咗呢個學長，跟住就坐第二個學長。咁啊按咁啊，當然我哋就唔會按爆個氣球啦，我哋唔使按爆氣球啦。總之佢會坐喺嗰、那個學妹就會坐喺個學長上邊。咁呢啲。是輪住、那個女仔輪住你又坐錯我嗰件又坐錯你佢嗰件又坐錯你咁樣咁輪住 基本上輪勻曬啦 係啦咁就叫洗衣機就是、類似玩法就好似科大咁啊你諗下啦而家啲學生都玩呢啲我哋有好多網友玩都未玩過就包括李先生啦我哋新加坡嘅網友啦佢就真係問啦喂有冇洗衣機玩啊咁啊，張強答咗一句好撚精彩。你記唔記得佢講咩？ 咁大致上有撚咩咁嘅意思啦。 冇啊，張強點會講有撚咩？張強講粗口，你知啦，揦揦地。張強話有女都算好啦。我聽咗呢句說話，我都危咗危啊。因為上次咧，上次喺神獸嗰陣酒吧咧， 係咁咧突然發生啊嘛。 係啊， 即係已經有女翻咗工啊嘛，起碼叫做。 唔難 call 女因為講真啲女好多都係住喺沙井。OK， 咪當日發生咁嘛，因為 係亦即係當日發生啦，有啲真係化好大妝， 預咗要翻工， 著好曬短裙啊。OK， 好啦，咁今次咧就唔係啦，因為我同阿張強聯絡嗰時候已經神獸已經冇開㗎啦。可能好似冇開到而家今時今日九月二號 OK，已經係個幾星期或者咧，好啦，係一個幾星期啦，十幾日啦。咁阿張強就話有都算好啦，咁我知道，唉， 都麻煩煩啦，因為你嗱咁我啊上面再賣張強，喺車度問埋噶啦。你今日有幾多個客啊？除咗我哋三個之外，咁阿張強話有十零個，咁啊全部都安排曬去嗰間卡拉 OK 嗰間清吧度。OK， 咁啊咁啊張強咪負責嚟咯。好，咁跟住我哋就八點零鐘就去到嗰間卡拉 OK 啦。咁我見到嗰間卡拉 OK 好啦，唔開胃噶啦，其實我真係坦白講真好啦，唔開胃。 哦，我就冇乜所謂，差唔多嘅啫。 氣氛都 high 啲啦，坦白講，係咪先？ 喂，我咁你就坐房啫，冇所謂咯。 咁入咗間房，間房都好光猛啊！你明唔明白？ 哦、我唔介意喎，反而睇得清楚。 咁我睇清楚，你冇撚大鑊咯。OK， 嚇、啊，好啦，咁跟住我哋坐啦，咁啊睇女啦。 嗯。 咁啊，張哥就你知啦，唔係神手啊嘛，佢唔可以一次佢搭幾件女過嚟。 嗯。 咁啊，又係逐件逐件帶過嚟啦。哇！ 瀨嘢， 瀨曬。即係如果你抱住嗰一次我哋突然間嚴打唔可以喺神獸卡拉 OK 玩，要去酒吧神獸間酒吧去玩嘅標準呢， 嗯， 今次啲女話 大鑊 大鑊，一來 佢喺橫光咁佢哋 係啦，一來就光猛嗰頭啦，睇曬啦，二來即係真係好啦，係乜嘢衫嚟㗎，乜衣着嚟㗎， 全部都係 喂，裙都唔撚着，唔撚着着條啊！開頭嚟嗰啲，喂，穿住牛仔褲又有，哇咁家陣，穿對涼鞋又有，真係有要穿對涼鞋。 咁啊，可能張強都係咁樣同啲女仔講，喂，去酒吧玩嘅就咁樣咯。 總之就，總之啲女啊係冇悉心打扮啊。 係啊。 咁而且當然啦，佢哋冇翻工啊嘛。咁啊，梗係冇人化妝啦。 化妝又唔會穿到靚靚。係 啦。咁啊，只係自己化啦。冚家產自己化，梗係化到板板聲啦，係撞到板板聲啦。哇！嗰啲樣子真係嚇撚死，化撚到真唔窒息化。 啊，講翻樣嘢啊，唔知知唔知神獸呢有規定噶嘛？喺神獸翻工嗰陣咧，佢哋著嗰啲衫咧係規定咗，好似黑色同埋唔知咩色嘅，就係兩種兩三種色，只可以 一期期啦，一期期啦。一期期 即係佢哋啲衫，佢哋可以唔使著制服，但係一定要係嗰只。 一定要著裙添，就一定要著裙啦，裙高踭鞋嘅。咁當日咧，嗰啲女就梗係唔係著裙 啦，係咯，全部都係 casual 啦 ，casual 曬啦。咁著對涼鞋又出嚟啦，著對波鞋又出嚟啦，係咪先？哇！你老尾布鞋都出嚟，咁喂嗰啲，咁你真係睇到，而且 咪睇到曬咯，即係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好㗎。 而且又咁撚光猛，我咁點揀啊？話聲即係，而且又唔係成班。即係有時我覺得成班一齊揀咧，咁你嗨嗨地咧喺咁多件女裏面，你揀件最好嘅啫，合眼緣最好，合眼緣就易揀啲嘅。你反正逐個逐個帶過嚟咧，除非嗰條女係好標青，好標青咁咪你， 因為你成堆你始終有啲綠葉襯托下， 係啦， 咁都有啲比較， 有得比較佢就真係 呢集裏面我都叫有得揀下。 係啦，但而家一逐個逐個拉過嚟冇咯，咁我哋揀好多好多次。冇， 唔係好多次， 次 我哋網友第一次揀到啦。 第一次未揀到，未揀到，未揀 到, 到。你問我清楚，我都好撚留意。即係其實基本上， 係啊係啊係。 嗱、 啊， 你 學咗幾嘢先？應該我哋三個一齊，一見到個就三個一齊著曬咯。 係噶，即係其實好， 但係冇辦法。 我哋嗱啱啊，我哋點樣都可以，有貧自遠方來，人哋機票，喂阿碌，你出咁乜撚嘢啫？你而家出架車，你有錢，人哋機票喎、啊，大佬，係 咯， 係咪先？咁佢梗係 讓佢先， 佢唔係幫佢讓佢嘅，佢係優先權選擇。 嗯， 甚至去到邊一度玩，話俾你聽，好似呢類型嘅網友，特登搭飛機嚟啊！佢唔係話順便嚟啊，佢特登搭飛機嚟同我哋玩。 嗯， 咁佢真係一定有優先權嘅，你要我嗰件我都俾你㗎，或者真係一定俾嘅。我好真係好撚簡單，因為真係佢付出埋比我哋多啊嘛，講真係咪先？雖然我都冇錢冇錢代啫，但係佢真付出真係比我哋多。咁啊，跟住嚟咗幾轉。跟住就你，跟住阿張台帶咗一件女仔啦、，OK， 幾高下嘅，樣貌一光猛啦，睇個樣都唔差啦， 唔差嘅，不過就即粉底厚啲咯。 但係嗰件衫度，唉，你記唔記得咩衫嚟啊？ 咪去長 一條花裙， 嗯， 你老母，你聽一次一條花裙，喂乜撚嘢嚟啊？屌喂！乜撚嘢年代啊？改革開放40年啊！屌你老鄧小平南巡嗰陣時候啊，喂嗰件裙嚟喎，喂大佬哇真係屌你復古復到咁撚樣，屌你老迎接習，迎接習近平唔使扮到改革開放40年嗰時候，嗰啲咁嘅穿姑咁啊，個樣 OK 嘅，個樣 OK 高度都 OK， 嗰件衫真係好撚唔 OK 啊！話聲你真係完全唔 OK 啦。咁你上到房都係冇嘅啫。 咁咧一件事啦，咁樣咁啊，當然啦，佢啊，我哋睇咗幾件女嚟講，佢最靚啦。 嗯。 咁我哋三個都登嘅啦，登嘅啦。咁即係老規矩。 嗯。咁梗係問 客人優先啦。 先啦， 客人優先啦。即係我哋唔講香港人優先嘅啦，呢啲新加坡人優先。OK。啊，而家我哋啲幾撚左膠。 好客之道啊嘛，香港 係啊，好客之道，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先得噶嘛。咁跟住就咁佢揀咗啦，咁啊冇問題啦。跟住再阿張強再嗌幾件出嚟，哇！全部都不如真係好撚好， 咪橫光咁嘅貨色咯。 即係橫光咁啦，真係橫低。 雖然必珠咯，突然間變咗， 雖然近遠近珠。 嗯。 咁我嚟嘅有機會，我話即係化妝係。即係我諗佢揾其他人化都好啲，咁加上著埋曬嗰啲，唉， 著埋曬嗰啲 熱褲啊， 完全冇遮冇掩嘅衫褲， 哇！熱著條熱褲，咪見到你個大髀好似分題咁樣厚咯，咁樣粗咯， 將啲弱點暴露曬，誇張曬。 係啊，真係屌！呢啲平時你唔喺神獸著嗰啲衫，你攞曬出嚟著，你黐銀線啦！喂，真係好冇胃口，即係有幾句我。即係燈光睇得清楚啲，即係咁咪整個容咁樣，即係整個係毀咗容添啊！毀完容就再整個容嗰一隻嚟，即係係咁啊！張強揀無可揀啦，咁樣跟住阿張強就俾咗一個電話俾上我睇嗱，跟住阿張強就話：我有個女仔，佢咧就而家喺沙井，如果你睇得上啱咧，我就嗌佢過嚟，咁佢俾咗張相我睇啦。咁當時我哋已經九點幾㗎喇，九點幾嘅冇亂啦嘛，得阿新加坡位網友坐轉件 ,ok, 唔係 ok 啦，都所謂得嘅女嘅女啦，咁我見到佢女唉都 ok 啦， 殺啦， 我殺㗎喇，我得啦得啦，我咁我唔揀啦，你嗌嗰件女過嚟啦，咁樣咁跟住咁當然啦，阿陸你係咪有啦，咁跟住張強係會帶啲女過嚟俾你睇啦。咁睇都睇幾件嘅，全部都係唔啱嘅。我又覺得阿陸你今晚都大鑊㗎啦。我就認 佢都影想呃我㗎啦。 咁我覺得好啦，我覺得好撚大撚鑊㗎啦。即係其實幾撚戇鳩㗎嘛？你山長水遠仲去長安喎，如果又問老婆攞咗 quota， 咁佢今日真係冇得玩你，真係好撚。 冇所謂， 我唔知點樣講啦嚇。咁 OK 啦，跟住咁阿張強跟住就帶咗一條靚妹，咁啊好普通嘅啫，好普通嘅啫。咁啊著條熱褲啦，又係著熱褲。咁啊睇個樣啊樣貌好後生，好後生嘅。咁我就話不如咁啦，我就話呢條女我可以要嘅，但阿張強而家嚟緊嗰條女點咧？咁阿碌我阿碌你制唔制？如果係嘅話咧，你制。我就要咗呢件baby fat 啦，呢件 baby fat 嘅女啦。咁阿陆你最后都话睇下先啊嘛，睇下先。咁睇乜谂嘢啫？系都唔咩使睇啦，因为冇女啊嘛。咁当然咧，最后咧，咁我你话 OK， 咁我就嗌咗件 baby fat 嘅过嚟坐啦。咁跟住就到本来系俾我嗰件女啦。就嚟啦。咁望一望个样，我都安乐啲。你安樂啲啦，因為我真係我有小膽㗎，我有小膽搶㗎，我食哇 唔所以我咪話你唔好逼我要㗎囉，即係你如果係諗住要阿張強嗌嚟嗰件，你就有嗰件走囉，即係你又唔好同我講話喂好掂喎呢件，喂屌你唔要我要啊，跟住又逼我要嗰件，我屌 咁嗰件 OK 啦，最後都 OK， 最後都 OK， 咁、okay、但係即係 唔係你都俾人強姦感覺，我知道係你俾人強姦俾人。 嗱，你同人食飯，我唔知會我唔知你有冇咁嘅經驗，即係你同人食飯，人哋幫你夾餸咧，我就好唔中意。我非常之唔中意。我就算嗰個人覺得嗰嚿餸幾好食，專登幾靚留翻俾我，我都唔中意。 係嘅咩？ 我好唔中意人哋幫我夾餸，因為我唔中意我冇得揀。 我成日咧出去食嘢咧，啊牛哥呢件你俾 我唔中意噶。你見我從來冇夾過俾你，係我老婆夾俾你嘅咋，我永遠唔會幫人夾餸嘅。 係咩？ 啊，除咗我老婆啦，咁我老婆我幫佢夾就一件事。 O、okay. K， 我唔係嘅，因為我真係多人幫我夾啊咁樣之類。我呢個個別人啦，個個人唔同啊，真係有時即係一百樣嘢，一百萬人嘅。 好啦，咁 OK 啦，咁大家三個人坐曬喺度玩鱷魚啦，咁、玩鱷魚玩到咧杯又爛啦，打爆杯啦，開心到係嘛、都算好噶啦，即係起碼都投入啊，跟住跟住就玩到大概係12:00啦，係咪差唔多啦？咁啊，你又閃啦，咁跟住咧我就閃啦。咁我就同阿新加坡嗰啲網友同埋佢件女，咁同我就同埋我自己嗰件女，就走去食宵夜啦，就係個醫生宵夜搞死咗我。OK， 跟住就你就 我就自己去講一 Q 啫，諗住。 咁你係搭的士噶咯喎，定係阿張文兜啊？ 搭的士翻酒店，咁跟住講我啦，係啦，差唔多啦， 講 啦， 再講啦。 咁啊，跟住搭的士咁啊，翻去酒店。咁跟住始終神秀女即係神秀女嘅有家教，即係啲服務啊，啲全都做曬。 例如咧， 幫你除衫啊，沖涼啊啲嘢咯。 O K， 跟住又自動擔咯。 自動擔添啊？嗰條女撚擔啊？哦，見到佢樣好似唔撚完擔咁 咯。唔係佢其實都幾貪玩嗰只。其實你知唔知佢嗰日晏晝咧喺澳門玩 的？係啊係啊係啊。 咁跟住張強係啱啱，其實佢就啱啱嗰日玩完噶啦，就翻嚟噶啦，都但係就冇諗住翻工嘅，因為啱啱玩完一日，咁你想 hea 下噶嘛。咁跟住張強突然間嗌佢翻工，佢先至翻啫嘛。 O、okay. K。 所以即係佢都即係如果真係你又唔要我又唔要嗌到佢過嚟，真係好慘嘅。不過都唔驚，其實因為除咗我哋嗰台，仲有另外一台 咁啊， 嗰台都係七條仔揀到四條女啫嘛，即係如果我哋唔要佢都應該 病 了。 嗰台真係慘啊！哇，真係即係題外話講啊，即係我咧曾經有段時間，你知道我有表演欲強啊嘛。 哦，你走去睇人哋啊？ 我就走去 及下人哋， 我就走去大廳唱劇唱歌。 係唱歌。 咁唱歌你知啦，佢哋嗰度門咧就冇開打咗，冇關咗。咁我見到有兩條女就戇居居坐咗喺度。即係嗰兩條女我哋睇過㗎啦，即係我哋唔要㗎啦，咁嗰兩條女就好明顯係 俾人坐咗啦，都 冇得坐啊， 冇得坐， 嗰兩條女係齋，即係可能阿張強唔想你，即係唔你條女嚟咗就唔想佢走啦，咁可能留低一齊玩咁樣啦，因為佢呢間房棟大啲添，咁跟住咧我又見到有佢哋有成七條仔㗎嘛，咁係得四條仔係坐緊女。咁有兩條女就坐咗喺度戇鳩鳩嘅，咁仲有幾條仔呢，三條仔啦，就仲未有着落嘅。嗰日大概10:00到啦。 係 囉。哇幾撚 大鑊啊。 幾撚大鑊，你諗真係幾撚大鑊。 即係所以講返轉頭，即係就算我哋彈佢都有人坐㗎啦應該。 咁都冇啊，有兩件豬扒都冇人坐嘅。我記得 幾。即係我講我後面我帶走嗰件啊，即係就算我當時彈。 如果你彈走呢 就應該俾人坐咗， 一定俾人坐咗，唔使講，一定俾人坐咗。 個樣係 OK， 個樣 OK 啊嘛。 咁因為就身材就真係肥咗少少喎。 肥少少啊？ 肥。 佢幾高嘅喎？ 唔高。都係到我下巴左右啫嘛。 哦，我覺得 嗰只馬就服務好咯，態度好咯， 又肯擔。 啊，同埋因為我揸車啊嘛，咁我搞完第一。Q 差唔多12:00鬆啲啦，咁嗰陣仲係 wing 住，咁我諗住我同佢講，我話我喺度瞓陣先揸走嘅車，你走先啦。咁咪俾曬錢佢。 佢唔走啊嘛。 佢又唔走喎，係喎。咁我跟住喺度瞓到差唔多2:00左右，我就醒啦，即係走醒啦。 晏晝夜晚2:00，凌晨2:00。 走醒啦，咁我嗌走啦。 佢仲喺度瞓啊嘛。 都執多 Q。 都執多 Q 啊？咁你俾幾錢啊？ 結果都係兩叉咗。 你都俾兩餐？ 係啊。 哦， 咁但係就我走嗰陣，我話你鍾意喺度瞓埋啦，我又唔使還金嘅。 係啊， 叫佢走嗰陣咪還金。 佢瞓到我諗2:00幾3:00 咯。2:00幾3:00。 咁2:00幾3:00咯，我估計佢晏晝 會員房係瞓到2:00幾3:00 咯。因為可以請問下個禮拜個節目我都會講一講嗰段故事啊，咁與我無關嘅。咁你 OK 啦。 咁我係咯，叫 哇！你2000蚊兩招都～ 都抵嘅， 都應該下次你有機會見到你都醒少少俾佢，即係其實2Q就應該，應該計過嘢㗎啦，其實 佢好渴添， 佢好渴添。喂，證明嗰條女係幾撚淫賊添，嗰條女係夜晚陪撚完個客去澳門玩完㗎啦，佢陪客去澳門㗎， 啊，個客贏咗錢，佢自己打個和，佢話， 哦， 啊，佢好似客贏咗十幾皮啊，好似話，咁跟住咁咁即係，我個客打得你去緊，你支持嗰晚緊執一劑啦，係咯先，咁嗰晚執完劑，今朝又到你執一劑， 係啊，跟住我瞓醒又佢撩我， 哦，仲熬醒你添啊， 係，唔係佢撩我咯， 咁其實你某程度應該俾過嘢錢，不算啦，唔關，與我冇關 ，OK， 啊。咁下次有機會見到，不唔會再見到啦。 應該唔啦。 唔會再見啦，唔因為唔啱你啊嘛。啊，係肯擔啦，唔關你事啦。咁OK 啦，咁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又講下我點賴嘢啦，同埋阿新加坡位網友點樣玩法啦。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